你好，我是 Corono。今天我要与你分享的话题是：HTTP 是什么？HTTP 又不是什么？那么，首先我来问出这个问题：你觉得 HTTP 是什么呢？你可能会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HTTP 就是超文本传输协议，也就是 Hypertext Transfer Protocol。回答非常正确。我必须由衷的恭喜你，能给出这个答案，就表明你具有至少50% HTTP 相关的知识储备，应该算得上是半个专家了。不过，让我们换个对话场景，假设不是我，而是由一位面试官问出刚才的问题呢？显然，这个答案有点过于简单了，不能让他满意，他肯定会再追问你一些问题。你是怎么理解 HTTP 字面上的超文本和传输协议的？能否谈一下你对 HTTP 的认识？越多越好。HTTP 有什么特点？有什么优点和缺点？HTTP 下层都有哪些协议？是如何工作的？几乎所有面试时问到的 HTTP 相关问题，都可以从这个最简单的 HTTP 是什么引出来。所以，今天的话题就从这里开始，深度的解答一下 HTTP 是什么，以及延伸出来的第二个问题：HTTP 不是什么。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人如其名”，意思是。一个人的性格和特点是与他的名字相符的。先看一下 HTTP 的名字，超文本传输协议，它可以拆成三个部分，分别是超文本、传输和协议。我们从后往前来逐个解析，理解了这三个词儿，我们也就明白了什么是 HTTP。首先，HTTP 是一个协议，不过协议又是什么呢？其实协议并不仅限于计算机世界，现实生活中也随处可见，比如。你在刚毕业的时候会签一个三方协议，找房子的时候会签一个租房协议，公司入职的时候还可能会签一个保密协议，工作中使用的各种软件也都带着各自的许可协议。刚才说的这几个都是协议，本质上与 HTTP 是相同的。那么协议有什么特点呢？第一点，协议必须要有两个或者多个参与者，也就是协。如果只有你一个人，那你自然可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不会干涉其他人，其他人也不会干涉你，也就不需要所谓的协议。但是，一旦有了两个以上参与者出现，为了保证最基本的顺畅交流，协议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例如，为了保证你顺利就业，三方协议里的参与者有三个：你、公司和学校。为了保证你顺利入住，租房协议里的参与者有两个：你和房东。第二点，协议是对参与者的一种行为的约定和规范，也就是义。协议意味着有多个参与者为了达成某个共同的目的而站在了一起，除了要无异议的沟通交流之外，还必须明确的规定各方的责权利，约定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先做什么后做什么，做错了该怎么办，有没有补救措施等等。比如租房协议里就约定了租期多少个月，每月租金是多少，押金是多少，水电费谁来付，违约应该如何处理等等。好了，到这里你应该能明白 HTTP 的第一层含义了，HTTP。是一个用在计算机世界里的协议，它使用计算机能够理解的语言，确立了一种计算机之间交流通讯的规范，以及相关的各种控制和错误处理方式。接下来我们看 HTTP 字面的第二部分，传输。计算机和网络世界里有数不清的各种角色，CPU、内存、总线、磁盘、操作系统、浏览器、网关、服务器，这些角色之间的相互通信也必然会有各式各样五花八门的协议。用处也各不相同，比如广播协议、群指协议、路由协议、隧道协议、选举协议等等。HTTP 是一个传输协议，所谓的传输其实很好理解，就是把一堆东西从 A 点搬到 B 点，或者从 B 点搬到 A 点。别小看了这个简单的动作，它也至少包含了两项重要的信息。第一点，HTTP 是一个双向协议，也就是说，有两个最基本的参与者 A 和 B。从 A 开始到 B 结束，数据在 A 和 B 之间双向而不是单向流动。通常，我们把先发起传输动作的 A 叫做请求方，把后接到传输的 B 叫做应答方或者响应方。拿我们最常见的上网冲浪来举例子，浏览器就是请求方 A，网易、新浪这些网站就是应答方 B。双方约定用 HTTP 协议来通信，于是浏览器把一些数据发给网站，网站再把一些数据发回给浏览器，最后展现在屏幕上。你就可以看到各种有意思的新闻和视频了。第二点，数据虽然是在 A 和 B 之间传输， 它并没有限制只有 A 和 B 这两个角色，允许中间有中转或者接力。这样，传输方式就从 A 到 B 变成了 A 到 X 到 Y 到 Z 再到 B。A 到 B 的传输过程中可以存在任意多个中间人，而这些中间人也遵从 HTTP 协议，只要不打扰基本的数据传输，就可以添加任意的额外功能，例如安全认证、数据压缩、编码转换等等，优化整个传输过程。说到这里，你差不多应该能明白 HTTP 的第二层含义了。HTTP 是一个在计算机世界里专门用来在两点之间传输数据的约定和规范。讲完了协议和传输，现在我们终于到了 HTTP 字面里的第三部分——超文本。既然 HTTP 是一个传输协议，那么它传输的超文本到底是什么呢？我还是用两点来进一步解释。所谓的文本，就表示 HTTP 传输的不是 TCP、UDP 这些底层协议里被切分的杂乱无章的二进制包，而是完整的、有意义的数据，可以被浏览器、服务器这样的上层应用程序来处理。在互联网早期，文本只是简单的字符文字，但发展到现在，文本的含义已经被大大的扩展了。图片、音频、视频，甚至压缩包，在 HTTP 眼里都可以算作文本。所谓的超文本，就是超越了普通文本的文本，它是文字、图片、音频和视频的混合体。最关键的是含有超链接，能够从一个超文本跳跃到另一个超文本，形成复杂的非线性网状的结构关系。对于超文本，我们最熟悉的应该就是 HTML 了。它本身只是纯文字文件，但内部用很多标签定义了对图片、音频、视频的链接。再经过浏览器的解释，呈现在我面前的就是一个含有多种视听信息的页面。OK，下次当你在面对面试官的时候，就可以给出比"超文本传输协议"这七个字更准确、更有技术含量的答案。HTTP 是一个在计算机世界里专门在两点之间传输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超文本数据的约定和规范。现在你对 HTTP 是什么应该有了比较清晰的认识。紧接着的问题就是，HTTP 不是什么？等价的问题就是 HTTP 不能干什么？想想看，你能回答出来吗？因为 HTTP 是一个协议，是一种计算机间通讯的规范，所以它不存在单独的实体。它不是浏览器、手机 APP 那样的应用程序，也不是 Windows、Linux 那样的操作系统，更不是 Apache、Nginx、Tomcat 那样的 Web 服务器。但 HTTP 又与应用程序、操作系统、Web 服务器密切相关，在它们之间的通信过程中存在，而且是一种动态的存在，是发生在网络连接、传输超文本数据时的一个动态过程。HTTP 不是互联网，互联网是遍布于全球的许多网络互相连接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国际网络，在上面存放着各式各样的资源，也对应着各式各样的协议。例如，超文本资源使用 HTTP，普通文件使用 FTP，电子邮件使用 SMTP 和 POP3 等等。不过，毫无疑问，HTTP 是构建互联网的一块重要拼图，而且是占比最大的那一块。HTTP 不是编程语言，编程语言是人与计算机沟通交流所使用的语言，而 HTTP 是计算机与计算机沟通交流的语言。我们无法使用 HTTP 来编程，但可以反过来用编程语言去实现 HTTP，告诉计算机如何用 HTTP 来与外界通信。很多流行的编程语言都支持编写 HTTP 相关的服务或者应用。比如使用 Java 在 Tomcat 里编写 Web 服务，使用 PHP 在后端实现页面模板渲染，使用 JavaScript 在前端实现动态页面更新。你是否也会其中一两种呢？HTTP 不是 HTML，这个可能要特别强调一下，千万不要把 HTTP 与 HTML 混为一谈，虽然这两个经常是同时出现。HTML 是超文本的载体，是一种标记语言。使用各种标签描述文字、图片、超链接等资源，并且可以嵌入 CSS、JS 等技术实现复杂的动态效果。但这次数在互联网上，HTTP 传输最多的可能就是 HTML。但是要论数据量，HTML 可能往后排了。图片、音频、视频这些类型的资源显然更大。HTTP 不是一个孤立的协议，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帮"，HTTP 也是这样。在互联网世界里，HTTP 经常跑在 TCP/IP 协议站上，依靠 IP 协议实现寻址和路由，TCP 协议实现可靠的数据传输，DNS 协议实现域名查找，SSL、TLS 协议实现安全通信。此外，还有一些协议依赖于 HTTP，比如 WebSocket、HTTP DNS 等等。这些协议互相交织，构成了一个协议网，而 HTTP 则处于中心地位。好了，这一讲的内容马上就要结束了。我做一个简单的小结。 HTTP 是一个用在计算机世界里的协议，它确立了一种计算机之间交流通信的规范，以及相关的各种控制和错误处理方式。HTTP 专门用来在两点之间传输数据，不能用于广播、寻址或者路由。HTTP 传输的是文字、图片、音频、视频等超文本数据。HTTP 是构建互联网的重要基础技术，它没有实体，依赖许多其他的技术来实现，但同时许多技术也依赖于它。把这些综合起来，使用递归缩写的方式，我们可以把 HTTP 定义为与 HTTP 协议相关的所有应用层技术的总和。在这里呢，我画了一个思维导图，也可以算作是这个专栏系列文章的知识地图。你可以对照这张图，看一下哪些部分是自己熟悉的，哪些部分是陌生的，又哪些部分是想要进一步了解的。下讲我会详细的讲解这张图。最后是课下作业时间，给你留两个思考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 HTTP 是用于从互联网服务器传输超文本到本地浏览器的协议。你认为这种说法对吗？对在哪里又错在哪里？你还能再说出几个 HTTP 不是什么吗？欢迎你通过留言分享答案，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如果你觉得有收获，欢迎你把文章分享给你的朋友。感谢你的收听。